第二篇有替 第十一则，兄弟姐妹能够和睦相处，就是力行孝道。二解，当哥哥姐姐的要有爱弟妹，作弟妹的要懂得恭敬兄者。兄弟姐妹能够和睦相处，一家人和乐融融，父母自然欢喜，孝道就在其中了。当兄者的年纪大，懂得的道理较多，心量都较大，经验较丰富，应当要帮助弟妹。反之，当弟妹的年纪小，要尊敬兄者，听从兄者的指导，不要自以为是，就能够符合兄良弟替的道理了。吾人能够做到兄友弟恭，兄弟姐妹能够和睦相处，冲突自然减少，父母看在眼里就感到欣慰，无形中就做到孝顺了。实例，兄弟姐妹争夺遗产，使父母蒙羞。在家庭当中，兄弟姐妹冲突吵架，让父母为难，为边个讲话都好难公平，父母心中就会担忧不快乐。所以为人子女想做好孝顺，除了好好侍奉父母之外，同兄弟姐妹以及社会大众都要和睦相处，才能够安养父母的身及心。此外，兄弟姐妹之间要将财物、地位、权利、名利看轻，先至唔会有争端。今日大家追求物质享受，将财物睇得好重要，对孝顺父母、兄友弟恭嘅伦常道理就忽略咗。在现代社会，好多兄弟分家之后，犹如冤家，避不见面。原因大多来自对财物睇得太重，感到分得唔公平，互相计较而萌生怨气。如果呢个时候父母仲健在，教佢哋如何安心呢？成日见到一啲大企业家嘅后代，父母已经去世，兄弟姐妹为咗争夺遗产而告上法院，被媒体大幅报道，致使父母蒙羞。正是所谓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，子女对簿公堂。反之，若能将世间财物名闻利养看轻，就唔会有任何嘅争端同埋怨怼啦。 故事：李绩焚书。唐朝有一个大臣叫做李绩，原来佢本姓徐，因为佢嘅功劳好大，被唐太宗赐姓李，并且封为英国公。当李绩做宰相嘅时候，佢姐姐有一次生病，李绩就亲自帮佢姐姐烧火煮粥。突然一阵风吹嚟，竟然将李绩嘅胡须烧着咗。佢嘅姐姐见到就话啦：我哋屋企男嘅女嘅佣人都好多啊，你又何必自己咁辛苦呢？李绩就回答话啦： 我难道系为咗冇人照顾你嘅缘故吗？我是因为现在姐姐的年纪已经老了，我的年纪亦老了， 将来想要替姐姐煮粥的机会恐怕仍不多了。 由此可知，李绩身为宰相，仲能够这样亲自为自己的姐姐服务，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。故事：赵孝争死。汉朝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做赵孝，他和他的弟弟赵礼非常有爱。有一年饥荒，一班强盗占据了宜秋山，还将赵礼捉去，并且要食了他。赵孝就赶紧跑去强盗那里，去恳求那些强盗说，赵礼是有病的人，而且啊，他身体又好瘦，是不好吃的。我的身体呢就比较肥，我情愿代替我弟弟给你们吃了。强盗都还未开口，赵礼不肯答应，就说了， 我为将军所获，死亦命也。哥哥，你不要无辜为我死啊。 兄弟两人相抱大哭，强盗亦都被他们感动了，就将兄弟两人都释放了。这件事传到皇帝那里，就下诏书给他们两兄弟，两人分别都获授官职。大学又转第八章云，而兄而弟，而后可以教国人，亦都即是说兄弟和睦，然后就可以教化一国的人，此之谓也。故事：催眠慈爱。唐朝有个人名叫做催眠，他生性非常孝顺有爱，他的父亲早逝，母亲因为生病而盲了双眼，他寸步不离的照顾母亲，足足有30年的时间。每逢天清气爽的好天气，他都会扶住母亲去到庭院那里，一家人谈谈笑笑，令母亲能够忘记失去眼睛的痛苦。后来他的母亲都去世了，他对哥哥姐姐就如同对待父母一般恭敬，对待外甥和侄儿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一般的疼爱。他为官所得的俸禄亦都分配给兄姐和生侄。他说， 父母都已经过世了，我就算想要尽些孝心亦是没办法了。而父母生前所记挂的就是这四五个人了，我如果能够善待他们，令他们能够过得更好，这样或者还能够稍稍安慰父母九泉之下的心，而我能够做的也就是这么多了。 催眠做官一直做到中书侍郎，他的儿子崔幼甫秉承父亲的教导，后来亦都成为一个有名的宰相。 学生心得：兄妹和睦相处就是力行孝道。在这本书里面，我最喜欢的篇章是友弟，当中第一则讲到兄弟姊妹能够和睦相处就是力行孝道，我好有感触。我同妹妹相差6岁，小时候妹妹好喜欢哭，所以玩耍的时候好容易会因为小的事情就哭红了双眼，让我常常被骂。有时候我都好不服气，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就被父母惩罚，所以怀恨在心，让自己更加不愉快。后来我了解到，与其这样用不愉快来到惩罚自己，倒不如好好和妹妹沟通，或者安抚妹妹，或者还比较有意义。后来亦都证明了这样的想法不是错的。从此之后，我和妹妹的感情变得好好，成日一起玩，一起出门帮阿妈跑腿。但是 依家妹妹都会不时传一啲同爸妈出去玩嘅照片，同我分享喺屋企嘅生活点滴。睇见照片中爸爸妈妈开心嘅笑容，我觉得都系一种幸福。